以下是广告时间。 北广购物新用户首次来电订购，即送您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30元。还有我们的老会员客户，赶快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咨询您账户中的剩余积分吧，可能他们已经在账户当中等待您很久了。所有积分都可以直接抵扣现金。关注北广购物，有更多好物等你来抢。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15-5151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一说白酒方面的内容。好，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茅台醇销售代表管经理。管经理你好。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你好。 嗯，那么说到酒啊，确实呢，它的文化是比较深厚的啊。 是是是。 比如说不同的国家人呢会喝不同的酒，像日本人呢，他们喝的是清酒。 是 是。那么韩国人呢喝的是烧酒。俄罗斯人呢一般他们喜欢喝伏特加哈，这个酒的度数是非常高的。 是的是的、 啊、另外欧洲人呢喜欢喝红酒，咱们中国人呢是特别偏爱的白酒。 是的 啊。那据您了解的话，白酒的话一般都是分什么样的类型的？ 目前市面上白酒主要是分香型，分浓香型、清香型和酱香型。那么我们茅台呢出名的就是酱香型的代表。 而且呢按照价值呢也有不同的分法哈，比如说家庭用酒啊， 是 礼品酒啊，什么珍藏酒等等。其实刚才您提到茅台，那茅台呢是酱香酒的一个代表了。 是的， 确实呢，无论是家里呢请客还是说送礼，如果说能够用的是茅台，那真的是档次是不一样的，还甚至还比较奢华。 是的是的是的、嗯、 那为什么茅台这么好呢？ 首先呢，说起茅台的品质，我们不得不介绍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我们的这个贵州省遵义市茅台镇，是我国的这个大曲酱香型的白酒的鼻祖和典范代表。茅台出品的酒，由酱香、窖底香、醇甜三大特殊风味融合而成，具有色清透明、醇香突出、优雅细腻、入口柔绵、清冽甘甜，回味悠长。空杯留香持久的特点，所以人们喜欢把茅台的酒的气味称为茅香，也是酱香型的代表的来源的原因。 哎呀，确实这个茅台酒的历史呢是非常非常悠久了哈。茅台酒的香气啊成分是众多的，有人赞誉说这个风味隔壁三家醉啊，雨后开瓶十里芳。那么茅台酒啊它的香啊可以说是香而不艳，它特殊的这种酒香的味道呢来自于岁月沉淀而形成的一种独特传统的酿造技艺哈。其实说到它的酿造技艺呢也是非常非常独特的。 是的，因为首先是这样，它的酿造工艺呢结合于环境的影响。首先呢它突出三大块，季节性的生产、端午采取跟重阳投料，通过这三种原始的采集方式保留了当地原始的制酒工序。 那么一箱水土呢养一箱人，那么实际上这个茅台呢刚才咱们提到了是贵州啊，那个地方生产出来的，所以呢它的地域特点呢甚至水的特点都是不一样的。它在整个的制作过程当中呢确实有它特别规范的一些做法。 是，首先是这样，茅台出品的这个酒呢所处于是茅台镇，那么它地处河谷，风速小，十分有利于酿造白酒，酒的微生物和气息的繁殖是致使了茅台酒的一个品质的基础。那么由于呢它的这个土壤 冬暖夏热、少风少雨、高温高湿的特殊气候，加上千年酿造的环境，空气中充满了丰富而独特的芳香，是我们的地理位置的一个优势。 而且它的选料也是不一样的。 是的，那么 说起选料呢，这个茅台的原料基本上是高粱、小麦和水。那么他们的高粱呢，是选用的是糯性高粱，当地俗称为红缨子高粱。那么这个红缨子高粱的特点呢，就是颗粒坚实、饱满、均匀、粒小皮厚，有利于白酒的工艺的多次轮番翻烤。那么小麦呢，小麦是制成高温曲，而用的曲量多于原料，用曲多，发酵期长，多次发酵形成的曲酒的独特工艺，这也是茅台酒的独特风格。 另外它的水质也是不一样的。 是的，那么说起的水呢，它的水是用到的是赤河的水。那么赤河的水呢，是水质好，硬度低，微量元素含量丰富，入口微甜，无溶解杂质。通过咱们的高粱、小麦加上水的三大块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的茅台的出品的质量。 刚才我们讲了讲它特殊的地域的一些特点啊，造就了茅台它不同凡响的地方。那实际上说到茅台白酒，它的工艺呢也是非常的不一样哈，它的酒窖啊、它的酒酿啊、甚至它的酱香啊等等，都是呢造就这么好白酒的一些基础了。 讲到茅台白酒的工艺呢，我们说起它的酒窖跟酒酿还有它的酱香。那么酒窖跟酒酿呢，肯定是非常有讲究，从选址到走向。那么酒酿呢，也是通过它的这个高温制取。那么我们今天主要说一下它的这个酱香是如何形成。那么它的酱香，正宗的酱香型白酒一定是12987的一个工艺酿酒的一个步骤。那么这个12987具体讲的是什么呢？首先是一年一个生产周期，两次下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这样酿出来的酒才算是茅台出品的酒，也是茅台酒的酱香因此而来。 所以说茅台酒啊，它的特点就是酱香味儿。 是的 啊，所以呢它也是独树一帜了啊。那么说到这个茅台，很多人都说哎呀它真的很贵啊，好多都想去尝一尝，但是由于它的价格呢确实是难以承受。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针对大家的需求，那么今年假日嘛，这个下半年比较多，所以是跟厂家呢做了进一步的联系，为大家呢也筹备了这样的一些酒源哈，应该说确实机会非常的难得。 是的，那么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这个酒呢就非常的具有意义，是我们茅台旗下的系列酒茅台纯牛年生肖纪念酒。那么这个酒呢，为什么叫牛年生肖纪念酒啊？它是跟咱们的这个邮票公司呢是取得了一个联名。那么它首先呢它具有特别珍贵包括牛年邮票的这个文化，它的这个瓶身呢是高端酒的金色红色为主体，那么呢它上面的这个五彩牛邮票的寓意呢又是扭转乾坤，上面写着辛丑年的1.2元的一个标识，证明着确实是从这个邮票公司的出品。所以说呢它的这个瓶颈处呢又贴有贵州茅台集团的防伪标识，大家可以刮开这个防伪码随时打电话查询。通过这一系列的这个设计啊，包括这个联名的这个活动啊，显得我们这次的整个的这个瓶子的设计呢就非常的华贵。 哎呀，这个酒呢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哈，它这个瓶身呢是金色的瓶身，外面的这个包装盒呢也是非常的独特，是大红色的。 是的，是的， 像是中国红一样。刚才你也提到了瓶颈处呢是贴有贵州茅台集团的防伪标签的。 是的， 所以在这点上呢大家就放心吧。整个的设计呢真的是行云流水，而且是非常彰显它的华贵。我想如果是家里请客的话，把这个酒拿出来的话，那真是表现了对于客人的无比尊重哈。 是的， 那如果要是作为礼品的话呢，非常有面子， 是吧？是的，是的。 但是我看了一看这个价钱，应该说呢，大家还是可以承受的，因为这个酒真的是太棒了。咱们这个组合是这样的，主品呢是茅台纯53度的酱香型的白酒，500毫升的，咱们是2瓶1个礼盒，是吧？ 是的，是的。 另外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因为这个产品呢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所以呢我们依然有见面礼。我们的赠品呢是茅台国运干红葡萄酒啊，是750毫升的，给大家一共是6瓶， 特别合适的。 哎呀，真的是太合适了，有白酒有红酒啊。那么这个组合的价格是多少钱？ 目前呢我们这个的定价呢是2199。 2199。 是的， 哟，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合算。那如果这个组合在市面上卖的话，应该是多少钱？ 嗯，那么这边呢，咱们的这个茅台纯53度牛年生肖纪念酒，价格两支装的就要2399，而且这里面是不含咱们的任何赠品。对， 嗯，所以说今天这个是非常非常合适的，而且还有一个礼袋儿。是吧？ 是的，还 如果送人的话呢，也是非常的全面哈，拿出来像刚才你说的是非常有面子的。 是的， 如果你想订购，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那么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个酒啊，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酒不仅是入口的美味，也是一种文化啊。咱们经常说这个古时候，比如说啊，生了女儿要酿酒，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呢，拿出来名叫女儿红，是有纪念意义的。那如今的人们赋予了酒越来越多的意义，将酒和文化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了。所以说，今天我们这个酒啊，不仅仅是这个茅台纯酒哈，它也是非常有纪念价值的酒，它的全名应该叫做 牛年邮票文化纪念酒，茅台纯。 而且今天的这个酒呢，不仅是喝起来非常的纯正，另外呢，今天这款酒啊，它的打造也是非常非常的别具一格。 那么它的别具一格呢，首先它是运用了高端酒的金色、红色为主体，瓶身的标签上半部分采用了邮票的样式，五彩牛邮票，寓意扭转乾坤，上面写着辛丑年1.2元，瓶身下半部分写着茅台纯柔和酱香型白酒，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技术开发公司。 其实刚才咱们说的这些啊，就是有收藏想法的人啊是非常在意这些的。 是的， 但是呢，纯爱喝酒的人呢，大家都爱喝啊，他主要是注重这个酒的味道和它的品质。其实我也替大家呢轻轻抿了一口，哎呀，真的是含在嘴中啊，是细细感受呢白酒所特有的那种滴滴的那种口齿留香的那种感觉。 是的 啊，确实好像这个酒气呢从这个鼻腔啊喷香而出，真的是入喉非常的净爽哈，这种感觉，哎呀，真的是人间美味的感觉。 是，因为它用白话来讲吧，它确实喝的时候它不拉嗓， 对， 不干涩，它又不恰， 而且不上头， 对，之后呢就是都是恰到好处，刚刚好的那种感觉。 浓香扑鼻哈，而且真是有一种回味感，而且喝酒以后呢，它酒气呢是容易消散啊， 是， 刚才咱们说了它不上头，所以说业内常说啊，好酒呢会流泪啊，轻轻的摇晃那个酒杯呢，你可以观察到酒的那种挂杯的现象。 是，老话不是说挂杯显示的这个酒的品质也是足够好，它才会挂杯，是这样。所以说我们确实是这个挂杯的这个事实。 对，所以很多人呢，这个酒啊真的是舍不得喝，一般都是请客啊送礼的时候呢才用上它。但是呢，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应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可以享用了。 是，因为它这个价格真的很合适。 是的，咱们再说一下这个组合啊。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茅台纯牛年生肖纪念酒。我们今天呢是茅台纯53度的酱香型的白酒呢，是500毫升的2瓶儿。那说完了这个主品呢，我们今天这个赠品呢，可能这个大家呢喝过茅台白酒啊，但是这个茅台的红酒大家可能真的没有尝过。今天呢是一个机会啊，我们的赠品呢是茅台国运干红葡萄酒，是750毫升的，再给大家6瓶1箱啊。所以呢，今天这个组合呢只要2199元，2199元。 那今天呢，我们这组组合呢，实际上数量并不多。 是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订购。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标志着我们在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但是，胜非其难也，持之者其难也。让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让城市的人们获得更加放心的农产品，让农业从业者增加更多的收入，乡村振兴已经在路上。关注乡村振兴，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广购物。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15-5151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我们的嘉宾是李翔，李翔你好。 周老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冬天了啊，很多朋友都觉得哎，咱们这个多吃点肉啊，感觉抗寒也过瘾。冬天吧，咱们身体还得持续点好， 能量消耗比较大，这时候呢胃口也开了，天冷了就想跟家吃两块肉，大碗喝酒，大口吃肉，这日子过得就是舒坦。老百姓嘛，咱们不就图这么一个顺顺利利、健健康康、平平安安，能够吃点好的、喝点好的这么一个日子嘛。今天咱把这个大块的好肉给您送到家门口。 说到这个酱肉的话呢，就是天福号的酱肉， 那必须是申大拇哥的北京天福号。那想当年是什么时候？那乾隆3年的时候，乾隆爷在位的时候，1738年，山东的刘凤祥刘先生进北京城西单牌楼下面开一小店刘记酱肉铺，2年之后得了一块上天赐的金字招牌叫天福号，门楣上一挂，然后匾额天福号一亮，自此之后天福号是大放光彩在北京城啊，对吧？他做那烂烂糊糊的肘子，碰巧被宫里的公公给吃着了，碰巧又送到宫里去了，一来二去在皇宫当中开始流行出来，说这西单牌楼那个有一家天福号酱肘子，又软又烂又香又好吃，王公大臣们趋之若鹜，排着队来买，一火火了283年到现在。 这个像什么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啊， 梅先生、 叶盛兰呀、等等， 对，袁世凯、尚先生都吃 天福号的常客， 对， 都要吃他们的酱肉。 嗯， 当然现在呢，咱们北京的普通老百姓呢，也可以吃到天福号的酱肉了。 哎， 确实，这个天福号的酱肉，人家那个味儿就是那么正啊， 对， 口感非常的细腻，咸淡适口，层次分明，而且这个酱香味呢是恰到好处，所以咱老北京呢一吃就说：“哎呦，就是这个味儿啊！” 就是这个味儿。但是人家做的这么好啊，说真的，人家是有讲究的，不是说随随便便就给您做出来了。说天福号我就怎么着，人都从选料到备货到制作工艺都有讲究。您就说天福号这酱肘子为什么这么火？传说当中呢，必须得用京东八线、通县、火线、蓟县、三河县、宝坻县、武清县、香河县加上宁河县啊，这8个县城所出的黑毛猪前蹄儿啊，给您做出来这肘子。这肘子又肥瘦相间的，去了皮之后，给它先给它焯一遍水，再给它剔一遍骨，然后再给它里边焖制，焖制完了之后，20几味香辛料里边一调，那个老汤给您慢慢煨出来，煨完之后，那个肘子上面再撒一层它那什么，那个浓浓的那个汁儿。我跟您说，天福号那上面肘子上那能黑乎乎的汁儿，大家以为是酱油调的吗？不是，所以会吃的什么？吃的天福号肘子上面那层黑汁儿。我跟您说，那东西比肉贵。所以天福号肘子到现在为止，老汤老底用那个黑汁那么一呼，那个肘子就是入味儿，一口下去满口生香，纯纯的肉香味儿，再加上那个秘制的味儿，料不抢肉味儿，肉的味道又非常的香浓浓郁，而又带着那么点料香，给您加了那个劲头，是一种催化，让您那一口肉下去之后，真的哎呀，飘飘欲仙的感觉就来了， 还真是好原料好工艺决定了好味道啊。 是的， 所以人家的这个天福号的东西就是好。 对， 但是呢，您到店里去买的话呢，它贵呀， 啊， 它好东西肯定是要贵呀。 好东西选料精，然后呢制作工艺呢又比较繁复，它当然价格就不菲。可是在今天您要是在咱们这儿吃，天福号也算是和咱北广的一个联合的活动了，给大家吃一回让您过瘾的肉，同时呢又帮您给您省点钱。给大家报一报菜名啊，今天给您带来的什么、天福号酱肘子不能少，220克，天福扒鸡整只一只，一斤多的不能少，红烧带鱼有了，松仁小肚直接给您是半斤一个，叉烧肉200克，米粉肉200克，豆豉豉香鸭脯再给您来200克，另外再送您四喜丸子200克，筋头巴脑笋烧的再给200克，归了包堆9样大菜，各个荤菜，各个有肉，都在里面看得着的。天福号配这么一桌，别说去天福号了，就随便一个馆子配这么一桌，您得400-500块钱吧，您得500-600块钱吧。天福号要买这东西，您就便宜不了吧。但是今天299块钱， 哎，299，您全拿走。 对， 所以这样的机会不多，那千万别落空啊！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今天为大家介绍推荐的这个大礼包呢，是来自于天福号老北京风味儿。 是， 刚才您提到了什么酱肘子呀、天福的扒鸡呀、红烧带鱼啊、米粉肉啊、叉烧肉啊、松仁小肚啊、豉香鸭脯啊、四喜丸子，还有笋烧筋头巴脑， 全都有。 是9个单品， 对， 只要299元。那刚才您说了，真是咱们在饭店上去点餐的话呢， 您说现在随随便便我请您吃饭 300-400块钱啊， 就俩肉菜一素菜、咱们得200-300块钱，咱俩吃吧，对不对？今天9道横菜，9道大菜，说您到稍微上点档次的饭店，没有1800-1800的出不来。但是今天天福号给您做的，选料精，肉味正，味道好吃，299块钱给您送到家，就差给您送嘴边去了。您吃着这多过瘾，踏实放心又好吃。 是，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这些呢都是熟食， 是 啊，你像这个酱肘子呀、什么扒鸡呀、什么等等的哈，松仁小肚，这您切切啊，那搁一个盘子里就上来了，是吧？ 是的。 另外其他的那些呢，您热一热呢，它是大菜呀， 对， 是吧？ 您这么想，四喜丸子再加上我们给这笋烧的这个红烧的筋头巴脑吧，这俩呢，您上锅热一热也好吃。米粉肉蒸一蒸都好吃。我特别想说说天福号这几个酱货里边哈，为什么大家说天福号贵？那天福号你凭什么卖那么贵？我们超市当中，甚至我们的自由市场当中，那卖的便宜着呢。我跟你说，东西跟东西真不一样。我比如说，您就说天福扒鸡，就说吃这鸡。我跟您，您看那个超市当中，您买那鸡，什么三黄鸡，什么溜子鸡，什么老母鸡，对不对？有卖100块钱一只的，还是生的。所以今天说货跟货得比，比您才知道这东西贵还是便宜。天福号是谁？283年的金字招牌在这放着呢，敢给您乱加吗？ 那都是真材实料啊， 对吧？ 这个偷工减料的， 鸡从哪儿来，鸭从哪儿走，肉从哪儿进的，然后呢，这个牛肉从什么时候宰杀的，恨不得这东西都给您捞擦拭了，您才敢吃，人家才敢卖。您想找那儿买次东西，人家没有。所以天福号东西正常在这个市场当中比其他的那就是要贵一点，您吃一发踏实放心。但是今天天福号和咱算是活动啊，给大家联合出来，这9样大菜一捞出来，您吃起来299块钱，多划算呀， 过瘾啊！ 再给大家报一遍菜名，我这菜名得报过瘾了哈。 来， 酱肘子、天福扒鸡、红烧带鱼、松仁小肚、叉烧肉、米粉肉、豉香鸭脯、四喜丸子、笋烧、筋头巴脑，一共9样大菜，样样带肉，样样挡口，样样吃得过瘾。 地道啊！那么今天的这9道大菜299元，所以价格呢也是非常的实惠哈，性价比也非常的高。那如果您想订购，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呢，这个熟食啊，咱们别说，先把这个制作过程先抛一边， 哎， 就这个选料就特别重要。 对 啊，好的食材决定好的味道啊。 是的，所以今天天福号、老字号给您放的是真材实料的真东西，吃的是真正的肉香味。 对，很多朋友呢吃了好多年的这个熟食了，没吃过天福号，今天呢正好这个价钱，您买一般熟食的价钱呢，来尝一尝天福号的拿手菜， 天福号、 大表作啊， 天福号。 哎，那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大礼包里边呢有9个单品，有他们的拿手菜啊，像这个酱肘子呀，什么米粉肉啊、叉烧肉啊、松仁小肚啊，另外呢像天福扒鸡呀、红烧带鱼啊，还有 有豉香鸭脯、四喜丸子、什么笋烧、青头巴脑、啊，这些都是大菜横菜。 对， 今天呢，咱们整个这个组合299元、价格真的是非常合适，这个机会别错过、 是的， 每天拿出来一个菜，我热热，我再吃一顿， 是的， 且吃呢。 什么时候想吃， 每天不同的口味， 对，特方便。晚上回来省得这个颠三炒俩的，还挺累，对不对？直接来盘肉吃，想吃肘子吃肘子，想吃扒鸡吃好鸡，对不对？ 没错，这个九个单品都是天福号的代表作啊，都是他们的拿手好菜，299元，价格真的是非常合适。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